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51回，薛敖曹哭诉宫廷，武则天怒招奸党。却说晋族取着尖刀，对定薛敖曹阳具根上一刀下去，贺三太深恐伤了他卵蛋，赶着说道：“小心一点，莫松了他的性命，那反不好。”晋奴道：“你慌什么？前日我见人割那驴子，便是如此。”说着，又见他将刀直定，由上而下四围一旋，顷刻之间，只见薛敖曹在板凳上半截身子跳上跳下。知是他疼痛万分，两眼不住的流泪，嘴里只说不出话来。贺三太又恐他身子肥大，将宽凳跳翻过来，赶着上前将他纳住。又见晋族将周围旋开，唯有中间那个逆管未断，上挂在上面，此时两手血流不止，将一簸箕的石灰全形染得鲜红。贺三太虽是恨他前仇，到了此时也觉得有点不忍，赶着向晋族说道：“你用刀尖子将他逆管割断，从速喂墨药，待他敷好了。遥想这厮罪已受足，若单言功夫，恐他昏死过去，那时便废了大事。”狱卒果然依他所言，将逆管割断，将阳具摔在地上，然后用好药在四下敷满，果神效非常，顷刻将血止住。又在贺三太衣襟上面撕下一块绸子，将伤痕扎好，使行取过木盆，倒了冷水，将手上血迹洗去。贺三太方将薛敖曹脸上草纸一揭，只见他已不能言语。贺三太忙道：“你手脚太慢，只将他闷死过去，只是如何是好？”晋族道：“你莫要慌乱，他如死去，我来偿命。”说着将他扶坐起来，晋族出去取了一支返魂香燃着，送在他鼻孔前抽了一会儿。没有顿饭功夫，但见薛敖曹有了进出的生气，又停了一会，忽然将脸一苦，将口一张，大叫一声：“疼煞我也！”晋族骂道：“你这乌种子，早知有此疼痛，为何从前犯法？舒服的好，便叫你疼得厉害，以后看你还能放肆了。”说者在地下将阳具拾起，用水洗了几次，抓在手中，向薛敖曹道：“也不知你这狗头如何生长的，你自己看看，可像个敲门的锤子。”说着摔起来，便在他头上打了一下。薛敖曹此时方疼痛稍定，低头向下身一望，一个威威武武的丈夫变做了坑坑凹凹的女子，这一急非同小可，比送他的性命格外伤心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两个伤心的杂种，下这毒手，我姓薛的与你誓不甘休，除非将我致死，不然叫你家破人亡。你把这长具取去，想必是送你老婆送你妹妹去了。”晋族哪里容诺他辱骂，他骂一句便将那件怪物在他嘴上打一下，于是你骂我打，愈骂愈打，两人闹作一团。贺三太实是好笑，赶着向晋族拦住道：“你我已报了前仇，既割下来了，也不能复行和尚，骂自然要骂，我且问他的言语，你莫要在此胡闹。”晋族道：“我实气他不过，你有何话问他？”贺三太向薛敖曹道：“我两人虽然报自己前仇，可知为国家除了大患，也免得日后露出破绽，有那杀身之祸。可知你此时恨骂没有益处，我两人既摆布你到此，还怕你怎么？你倚仗不过那个兴隆庵的尼姑，受你这怪物，封你为如意君，此时既已割去成了废物，还能如从前得宠吗？ 即使你进宫哭诉，将我俩治罪，我们也不是死的，难道不会逃走？告诉你句实话，顷刻与他逃走他方，看你有何本领害得我两家。莫说你见了太监，说不出受我两人恶苦，便那个尼姑也是不能张明叫住的。奈何我两人，你要骂便骂，我们是出去了。说着脱了禁足飞奔出狱。薛敖曹要想去追，他无奈两脚锁了铁镣不得动弹，心下越想越气，看看下面格外伤心，想贺三太所说的言语也是不错，只恨自己不应出宫来看怀义，反送了自己的性命，一人只是在监中啼哭。且说武三思到宫中说明此事，武则天命人到辕门去要薛敖曹，反为巡捕回说狄大人尚没回家，不敢信以为实，将人交出。武则天接着此信，自己也悔恨不已，心下想到，薛敖曹为狄仁杰捉去尚是小事，他两人为他擒去，设祸露出破绽，彻底根究，岂不令人愧死？一人在宫中翻来覆去，只是想不出主意，到了四鼓之时，只得上朝理事。众人齐在殿首，只见狄仁杰出班奏道，臣奉旨拆毁白马寺地窖，昨日已经完毕，特来复命，并奏明圣上，在半途寻获了两名川宫太监，与那无赖小薛在外胡行，臣已带回辕门，查出小薛的案件全是不法之事，理合依例处置。是因回辕之后，又闻传旨要此三人，不知真伪，特来启奏陛下。内侍烟尘何能与无赖为伍，在外胡行？此中关系甚大，求陛下拟定罪名，如何纠办，臣好遵旨施行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心中不禁胆寒，此人实是铁面冰心，寡人之事竟敢如此起奏，无奈你太认真了，若再为你说出实情，孤家颜面何在？乃道，卿家所奏，寡人已早尽知，但此三人是孤家宫中内奸，私逃出外，故罪不容宽，也不能令外官审问。卿家口刑立刻押转宫中，寡人亲自发落。狄公当时只得遵旨，心下暗道，我昨日若非敢先审问一堂，打了一板重板，岂不为他逃过？说罢众人散朝。狄公回转行中，只得将监中薛敖曹提出，也不再审，命巡捕同着那个小太监一起押送宫中而去。此时武则天退朝入宫，正思念薛敖曹，不知此时方可回来，你命人前去催促，忽见后宫太监引着薛敖曹进来，顿时放声大哭，向着武则天奏道，自慕重恩，情深似海，从此万不能如前了。武则天见他如此凄惨，忙惊道，寡人已将你三人要回宫来，还有何事害怕？薛敖曹道，此非说话之地，且请圣上入内。武则天也不知何事，只得进入寝宫。薛敖曹便将贺三太与禁足如何怀恨前仇，将自己阉割的话说了一遍。武则天本以此为命，这一听真是又羞又恼，恨不得将贺三太等人顷刻碎尸万段。当时说道，这也是寡家误你，不是命你去看怀义，何至有如此之事，也是情分圆满了。如且住在后宫陪伴寡人，以便调养。但是这贺姓的同那个禁足 非将他处死，不泄心中之恨。当时恼恨不已，只得将张昌宗招来。薛瑶曹是痛哭不已，张昌宗闻之也是害意之事，向着武则天说道：这事总是狄仁杰为祸，若非他与陛下作对，将薛瑶曹带进衙门追究前案，何至如此？照此看来，我等竟不能安处了。我看狄仁杰一人也未必如此清楚，唯恐他手下另有密党，访明宫中之事，想了最毒的主意，命他出头办事。现在陛下三人已去其两，只有我一人在此，陛下若非访拿那班奸贼，将他党内剪尽，随后日见效尤，再将我等逼出宫中，我等送了性命尚是小事，那时陛下一人在宫内，岂不冷清？说着两眼流下泪来。武则天见薛瑶曹成了废物，已是恼闷不堪，此时见张昌宗说了这番，更是难忍，不禁怒道：孤家因近处深宫，唯恐置资误意，因此加私，凡是老臣盖行重用，不料他如此狠毒，竟与寡人暗中作对，不将这般奸人处置，这大宝还要为他们夺去。当时大发雷霆，命太监赶着招武承嗣到前，命彼说出这般奸人，以便按名拿问。武承嗣在家正与武三思谈薛瑶曹，说老狄虽是辛辣，只得害他一百大板，现为武后，在金殿上认为太监命他送入宫中，他也别无想，但是怀疑常在刑部，恐武后心中不悦，必得设法将他放出，送入宫中，此事方妙。正在谈论，忽见有个内监匆匆进来说道：二位爷就此进宫，陛下此时恼恨非常，薛瑶曹如此这般受了重苦，圣上因此大怒，命你进去访命这般奸人，好按名治罪呢。武承嗣听了此言，心下大喜，向着武三思道：我等可于此时报复这狗头了，唯恨狄仁杰、袁行冲等人平日全瞧不起我，今日进宫如此如此，启奏一番，先叫这个狗头办去，随后老狄一人在京，便是一个独木难支，无能为力。三思亦以为然，随即命他同太监一起同到了宫中。武则天见他前来，不禁怒道：孤家因汝等是我娘家之人，因此重用，原想各事协心办理，凡外面所有事件以及奸人为害，早奏朕之。现在薛瑶曹、怀义等人连连遭了此事，置朕颜面于何地？鲜有奸人与狄仁杰狼狈为奸，若不将这般人除尽，朝廷何能安处？招汝前来，可赶速暗访，将奸人名姓开单成阅，好按次严办。武承嗣见武则天动怒，随即跪下奏道：臣儿早知有此祸事，从前屡次奏明，自从庐陵王远贬房州，许多大臣心下不悦，意在谋反，废出圣上，总因未得其便。现在这几件恶事，皆只是奸人说出老狄先除了陛下的禁宠左右，然后再将我等除尽，那时便带兵入境，立拥庐陵王。臣儿虽有所闻，欲奏明圣上，无奈圣上以狄仁杰为大臣，不肯深信，故不敢启奏。陛下再不严办，这天下恐非陛下所有了。说罢痛哭不止。这番话将武则天听得深信不疑，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51回完。